中国南宁一位姓谢嘅先生控告旺旺啊，违反咗一个商品说明条例，原因系佢食完旺旺之后一啲都唔旺啊，买装开馅，买馅开装，咦咁似我嘅，哇咁如果都成立嘅话，以后卖老婆饼嗰啲真系要小心啊，真系要考虑下喺啲饼里面放埋个老婆先得，如果唔系真系俾人告到甩裤啊！大家好，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中国拐带儿童系一个常见嘅问题嚟嘅。有义工就揭发洗白嘅过程啊，原嚟整张出世纸只不过系10万蚊一个证，两星期起货，拐翻嚟嘅仔一查又变翻亲生仔，姓陈又得，姓林又得，得咗。咦，睇嚟困扰港人好多年嘅，点解我唔系李嘉诚嘅仔啊？好快就有解决嘅方法啦，快啲买翻张啦 ！Someone can be 李嘉诚仔 ，Why not you？ 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好，大家好，欢迎翻嚟，欢迎收听我哋今日嘅强国 新患者。我哋又翻嚟啦。 咦，大家有冇发现今集又系得我同 MJ 两个嘅啫？ 咦，佢系咪唔生患？ 你睇得好惨。 可能喺国内做咗啲唔知乜嘢咧，俾人囚禁咗。我好快啲15日翻到嚟 嘅。我睇过咧，我 check 过入境处咧，佢系冇出入境记录嘅，咁佢最多都系洗头厅用自己嘅方式翻咗去。 好啦，而家收留艇翻紧嚟咧，讲笑啫，因为阿白琪妈妈身体有啲唔舒服，咁所以今集就请假，咁啊由我同嘅 MJ 又可以大量咁啊讲阿白琪嘅坏话啦， 主要都系讲白琪嘅坏话嘅今集，咁啊唔系，但系咧我哋讲佢坏话之余咧，我哋都谂下一啲特别嘅方式嘅，咁咧因为平时讲嘢即系我哋香港人对香港人啦，咁我讲有我哋嘅方式嘅，咁但系如果用其他嘅方式，如果系内地去讲人坏话又系点讲嘅咧？今集咧我哋嘅特色咧就系、是。即系个 point 啦，一个 title 啦，就系讲下啲大陆嘅强国嘅术语啊、用语啊。 咦，其实网上面咧前排咧都好多呢啲咁嘅莫所谓嘅国内用词，同我哋广东话用词嘅不同地方。 嗯、 即系譬如我哋截的士啊，咁、啊国内打车啲，即系比较常用嘅、好普遍嘅、我哋经常都睇到嘅、但系今集我哋可以多啲时间啦，咁同大家剖析一下好多好多，因为譬如咁多。多年嚟，我同 IMG 喺国内遇到好多，因为初系真系听唔明嘅，甚至乎可能听得明，以至到去熟习咗一啲咁嘅词汇之后咧，翻到香港嘅时候，俾啲朋友取笑添。 即系我同阿 Win 就、其实有时都不自觉自己用埋一份添。咁有时系咯，因为我哋即系都接触好多嘅内地人啦，咁我哋国语都 OK 啦，当然。但有时咧，明明每一个字都听得明，咦？但系究竟佢讲咩咧？有时都要捞一下先知嘅。咁今集咧就系想系啦，同大家 share 下，等大家唔好咁，咦？佢讲乜嘢啊？佢讲。咁呢个系点嘅意思啊？等大家同内地人沟通嘅时候咧，都好好地可以即系顺畅啲。 或者讲翻我最早期俾人取笑得最多系乜嘢啦？两样嘢啊，不过而家就习惯咗噶啦。最早期俾人取笑得多咧，就系、是、譬如我记得当其时我约阿 MJ 同埋我哋一班共同嘅朋友啦，去我哋春节之后有咩做啊？跟住佢哋就第一时间会好硬意啊！乜春咩节啫？过年啊，过年啦、啊！咁啊，呢个系其中之一个比较活生生嘅例子啦。咁、第二咧，亦都系好多年，而家应该大家各位听众应该都会好熟习噶啦。就系、是、譬如可能约喺旺角西洋菜街等，我当其时就好简单、好直接噶，步行街嗰度等啦。 步行街， 但系嗰阵就唔会好理解咩步行街啫。 即系我哋嘅行人专用区。 系啦，行人专用、但系步行街真系简单啲咯，再缩短啲嘛词汇，就讲出嚟表达方面就容易啲咯，简单啲。 其实都有少少唔同嘅，因为喺内地嗰啲城市，佢哋系有一个专门嘅地区划出嚟。那個地區基本上是真的沒有車行入去的嘛，同香港那隻有點不同，香港就沒有這樣的地方，我覺得有點像外國的歐力那些這樣的、 本質上面有少少不像歐力呢，歐力講歐力有了一個故事，不是故事啦，怎麼、國內翻譯歐力呢就叫做 Outlice、就直接將 Outlice 去翻譯出來，我初頭聽他們怎麼叫什麼 Outlice 是什麼來呢，就是所謂的歐力 了， 歐力呢就是買一些便宜東西，可能是一间店又得，未必是一个、所谓我哋头先所讲嘅行人专用区，可能是一间 shop 嚟嘅，系啦，就叫做 outlet 啦。咁如果行人专用区咧，或者步行街咧，就即系成条路系 一条路咯， 系啦。或者譬如好似 MJ 你啱啱福建嘅中山路步行街啦，上海嘅南京路步行街啦，其实每个地方都会有一条专用步行街嘅。 系近啲嘅东门算唔算啊？ 东门都算， 系啦，东门就似啦，系东门就但系多啲人去过啦嘛，东门咯，系啦， 系啦， 东门香港就少啲。 嘅地方，所以咪未必明白咯。 系，不过即系而家随住中港融合啊，即系中港融合嘅情况下咧，大家都可能已经比较熟习。但系喺十年八年前，你同翻一啲香港嘅朋友讲步行街啊、春节啊、元旦节啊，呢啲一定唔会理解咯。 系啊，咁咧吓睇下先。因为我而家啲同事咧，全部都系内地人嚟噶嘛，我其实每日翻到公司咧，佢虽然系个人喺香港啊，但系都会翻到大陆咁样嘅。咁有啲 wording 咧，就其实都间中会听讲过嘅。如果大家去得啲旅行团多，有 wording 叫集中啊。集中， 即集合啦！ 我第一次听 乜嘢中嘅， 头几次听都唔会明噶嘛？点样集中啊？我哋咧几多点几多点喺边度集中啊？乜嘢集中呢？哦，原来就系讲紧集合。 呢啲用词咧系的而且确系有啲奇怪嘅，即系就譬如包括唔好话集合啊，譬如好似喺公司咁啊，譬如你睇我买公司啦，集中集几点集中啦？咁好似譬如我要向上司去报告一啲嘢啊，去 report 啦，我哋好简单中文英文咁样汇合report 啦。咁但系喺国内咧，佢哋就叫汇报嘅。 汇报 系啦，应该你都会经常要向领导汇报啦，领导啊，领导都 系啦， 向领导汇报。 汇报就都明，都即系一听都明嘅。汇报系啦，都有香港人用嘅。 汇报应该都好少，我喺呢个国内工作之前，基本上唔会用呢两个字咯，写都唔会写咯。汇报 系有时我哋都不知不觉嘅做咗。我咧而家咧星期六咧有时要 on duty 噶嘛，咁我已经唔记得 on duty 呢个字啊，咁咧我就用咗我惯常嘅内地用语，就系、是、叫值班。我而家即系点样咧？即系每星期六咧就冇人翻工嘅我哋公司，咁啊每一个礼拜要有一个人咧喺度on duty 嘅，就净系喺度睇住间公司咁样有人打电话嚟啊咁样睇on duty 啦咁样，咁叫值班咁啊。跟住我自己都不知不觉讲咗，跟住啲朋友吓，大家啲朋友都乜嘢值班啊？ 唔系，比较欣赏你嗰个叫做咩团 团建team building 系啦， 我哋即系好多而家香港啲公司都会有啦 team building。咁就系、是、大家可能一同 team 人啦，就入啲活动，可能系打牌、唱 K， 可能系健康啲嘅，一齐跑步啊、马拉松啊呢啲 team building 系啦。咁我哋公司就叫团建。 团建应该系咪即系一个团体建设？团 体建设咯，系啊， 就简称咗就做团建 啦。其实我觉得完全就系 team building 嗰、那个，我觉得系译过嚟嘅咯。team 咪团体咯，building 咪建立啊建设啊咁样咯。 哇！但系呢两个字团建，你好早期同我讲嘅时候，我都好少接触过。 系啊， 因为我好少同国内啲同事一齐有一个团建噶嘛。 系 唔会有咯，我系。 系我都系第一次听，跟住哦，原来咁样叫团建，咁啊好耳明嘅。 系啦、 啊， 怪怪地，真系觉得。 咁跟住有啲香港人比较熟悉啲啦，亲啦吓，而家大家成日去淘宝买嘢，好通常即系大家如果要互相形容对方。好似好亲切咁样咧，就唔好净系讲用你啊我啊咁样吓，就用个亲嘅啊亲你今日病咗啊，亲你今日缺席啊，系啊，都系用亲嘅。 认咩亲亲？认亲认戚，好似国内嗰啲咧，好似我哋上一集所讲嘅，逢亲啊交往过就兄弟啊，松啲，无论怎么怎么的，我觉得呢啲又系国内一啲唔系几好嘅风气咯。 哦，咁又唔系，即系睇你点用啫，即系纯粹系一个亲切啲嘅称呼，有一轮香港我唔知系咪净我个行业啦，即系做 sales 咧，好中意叫其他 sales 做师兄嘅， 系啦系啦， 跟住系唔系都叫师兄，其实佢哋嗰种即系大家称呼为兄弟咁样，其实就类似呢个咁样嘅称呼嘅啫，唔系真系当佢兄弟嘅， 可能有少少鄙视人眼光啦， 亲切啲，以前再老一辈系叫同志噶嘛，同志， 哇呢个而家冇人叫噶啦，同志喺国内， 系而家去咗做另一个形容啊嘛。而家系咪真系净系嗰啲同性恋者先叫同志啊？ 国内都系啊，国内反而就唔知道，即系冇，因为我嘅性取向都系好正常嘅， 好百变嘅， 我就冇研究过呢个同志嘅 terms 、 啊。好啊，咁啊，跟住讲下一啲可能会少听啲噶啦。有一个咧内地成日用嘅，可能会而家因为多啲人咧唔系净系用嚟讲啊，多啲喺文字上表达，譬如话微信上面啦，又大家喺度讲，好似我哋。香港用 WhatsApp 咁样啦，咁一啲字咧都系喺微信上面成日用嘅，譬如吓死宝宝、吓死宝宝啦。 哦，依个又系，依个都系经常见嘅。 呢个即系都系啲人我系形容即系好震惊啊件事。哎呀， 689娶到个好靓嘅老婆啊，真系吓死宝宝啦！ 系嗰只嗰个系贝壳类动物嚟嘅，689娶到个贝壳类动物， 应该咁样讲，竟然有人觉得689老婆好靓啊，吓死宝宝啦！ 好贵噶呢个贝壳类动物，而家卖到40-50蚊两噶，你好中意食噶，据说 我好中意龙虾，但系佢就唔系呢一只咯。 OK， 跟住咧，跟住仲有啲咩我哋成日用噶？ 如果你讲啱啱讲微信咧好多噶，有时譬如大家睇一啲国内嘅电视剧啊、电影啊，成日话靠不靠谱啊、靠谱啊， 系、 啊，即系大陆好似好少听离谱啊，冇离谱， 其实系靠谱嘅相反词咯，系咪啊？ 离谱就系香港，好似广东话就会讲多啲啦、 啊啊啊啊， 但系香港就唔会讲靠谱啊， 香港唔会 咯，但系你睇好多，尤其是北方人咧，佢就话呢个人可唔可靠，或者呢件事可唔可靠，就靠不靠谱。 常用 ，靠谱啦，同埋闹人咧，而家啲比较文雅啲咧，即系我哋譬如广东话有扑街冚家铲啊，咁、国内有时未去到乜乜餐餐娘阿 B 啊，抄连阿 B 之前咧，都会有啲比较文艺少少嘅。而家譬如好似有啲人咧，如果有譬如有啲国内朋友称呼你二百五啊，即系250咧，大家小心啲，呢个就系闹人嘅。 吓、啊，真系唔知道、 啊。即系譬如话你好蠢啊，或者呢个人真系哇弱智啊，即系当然你简单啲啊，神经病啊，弱智啊，但有时会直接话系二百五，诶，即系个二百五啊，即系呢个人就真系一个猪啊蠢啊，猪都系成日闹， 即系用黐筋咁嗰啲啦， 系啦，即系个二百五啦，呢啲都系一啲个 阿明张木胆嘅黐筋就系一个二百五啦， 系啦，二百五二百五咯 ，OK 啊，又识咗一个词啦，二百五， 咦，你未翻工未试过国内啲朋友话你 即系 二百五啊咩 ？MJ 二百五， 冇可能咁样话我， 诶，你试下，咪你试下，即系下次翻工你指住个同事咪闹， 陈总你好，我觉得你真的是超二百五的， 我一定听得明噶啦。 跟住应该都唔使再做落去啦， 试下啲同事先啦，实践下咯。 跟住有一个叫做仗姿势啊，哇！呢、這个真系头嗰几次睇呢个 wording， 我都完全唔明乜鬼嘢仗姿势啊！仗姿势系啦，就咁睇名词都好难明啦。 如果用普通话读出嚟咧，就会好 明啲系啦。仗姿势啊，系啦，仗姿势系啦。咁咧，其实就系增广见闻 咯， 增广见闻，佢系仗姿势嗰种嘅谐音， 佢系谐音，用普通话嘅谐音嚟读出嚟。好似譬如嗌啲同学咁，佢就系用同鞋， 系啊系啊系啊， 同上名咁样同鞋，佢就 系。系啊系啊，而家都中广融合都好犀利啊！而家我见咧，有阵时深水埗啊嗰啲咧，都会有啲唔知咩咩同鞋，咩咩八折咁样噶。 系啊，点可能中港融合啊？你打开个 CCTVB 有几多一日里面有几多呢啲嘅大陆剧啊？所以系好合理同好正常嘅。 系，跟住有啲其实而家已经系我哋用开添，譬如话有啲我哋嘅潮语啊，其实都系内地嗰啲传落嚟。譬如话你懂的。懂的系之前系内地用比较多噶嘛， 系 系啊，咁而家都大部分香港人都应该识用噶啦，你懂的 多咯，包括小鲜肉啦， 吓、啊、小鲜肉都系啊，近期都好多形容，即系形容啲咩人咧？形容嗰啲 好似你嗰啲咯，好似 咁避免啊，唔系我唔系个个人知道我专用啦，我系一个小鲜肉嚟嘅，咁但系譬如我哋用一啲名人去讲，可能同金秀贤嗰啲就系小鲜肉咯， 后生咯，靓仔咯，简单就 系 后生当打有速度。 周柏豪嗰啲系小鲜肉咯， 或周柏豪都仲系小鲜肉。 周柏豪唔系小鲜肉咩？ 知可能成名太耐咯， 都老啦系嘛？ 老啦，喺我心目中嘅小鲜肉系十零岁噶， 即系都系啲韩星嗰啲啦吓， 四五岁都应该系小鲜肉咯。 咁啊太耐，跟住有啲唔知呢啲香港人多唔多听啊 ？loser 老蛇。 這个我都冇听过 老蛇，這个成日听㗎喎、 哦。 即係尤其是我哋做生意呀，做 sales 呀。咁有啲客人呢，即係又冇钱又大牌嗰啲呢，就通常咁样去形容佢㗎嘛。即係有咁呢啲老蛇，即係又冇钱㗎啦，又要求多多咁样呢老蛇。 咦，会唔会係你嗰行嗰个专有术语嚟 ?No,No,No,No, loser 咋嘛。 即係 loser 啦。 係呀，未必淨係我嗰行用嘅，即係譬如我哋有一班有时譬如话点样呢，三个女仔，啲女仔好中意喺度斗而聊是斗非咁样咧，咁啊，哎呀，啊边个边个啊，佢真系人生嘅胜利者啊，唔似我哋呢啲 loser， 我哋啲老蛇咁样系啦，即系我嚟形容啲胜利者、失败者咁样咧。 咦，這个听日去山西又可以试下同佢讲下先。 老蛇，咁跟住咧，老蛇仲有进阶版嘅，老蛇都唔够 lose 啦，系啦，有个再都系一句意思，但系咧就系再进化，叫做屌丝。 听过啦，系嘛？屌丝系啦， 系 屌丝就更 loser 嘅，比起 loser 更 loser 嘅，又穷啦，又冇事业啦，人又冇样又冇嗰啲啦。 呢、這个接触过好多次噶啦，不过以前就好少去认真去考去深究啲屌丝系咩意思咧。个屌就真系我哋嗰、那个 吊字啦， 吊字好似吊字仲系中间 吊个吊啦，上面加个嗰个尸体个尸嗰个尸嗰、那个部首啦， 系 系啦，屌丝啦。 呢个好多年咯，我接触过都两三年。初头我仲以为系咪粉丝嘅意思咧？ 呢个好明显知系 negative 嘅，因为用亲嚟讲，即系你唔会咁无端讲屌丝，一定系一定系闹佢嘅。哎呀，呢、這个吓阿阿边个边个真系个屌丝啦。当然谂下边啲香港人会认识啲嘅人先。 黐筋咯，又用 唔系胀爆嗰啲咯，胀爆咁样吓，呢啲摆明就系一个一睇个样知道屌丝嚟噶啦，点会系大顾客啦咁样吓，胀爆入嚟呢间铺头， 系 周围又话要试呢件衫，又话试呢个袋咁样， 即系混吉啦。 咁美净系呢个用呢、這个用法噶嘛，系啦。 O K， 系啦，总之你睇落去就系一个人生嘅失败者嚟嘅。 喂，呢啲用词咧，即系譬如好似头先你话呢个老蛇 loser 啦，大家都可以理解呢个来源啦。咁、譬如头先我哋啱啱讲嘅二百五啦，阿摆湖啦，我都真系查过点解阿摆湖系闹人咧？好似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嘅古仔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喺百度 search 一下，系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 讲一个你觉得可信嘅，听下。 转头啊，转头啊，因为我哋依一集都几多，依一节啊都几多要讨论。 我话又讲啲大家可能已经听讲过啊，一步到位啦，听讲过啦，系咪？ 呢个唔，我一步到位，我一路以为系广东话，已经融合咗啦。 梗唔系啦，呢个肯定系内地嘅名词嚟嘅。呢啲咁大陆嘅名，点系香港噶？ 一步到位有几大陆啫？ 梗系大陆啦！ 你个眼光要放开啲。 即系呢啲系嗰啲其实是由初初是由一些政治上面的用词呢 是 逐渐被人民所认识。 我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是很香港语的。因为听我们的689经常都是一步到位。一步到位解决一步到位。 是啊，绝对是一些内地即是用一些概念化的东西来讲、我们就一步到位了。 如果一步到位叫你用广东话去演绎返，你会用什么字去演绎返？ 哇，好难、啊。我们首先讲一下怎样为一步到位先，即是不是个个知的。咁睇下谂到点解去演绎一步到位咧，即系话唔使经过好多个程序嘅，系啦，即刻就可以随手可得嘅，喺某啲情况下系， 即系等于简单啲咧，叫你行跑100米，但你就用一步去完成咗啦，咁咪可唔可以用好简单去解释翻呢四个字咧、即系用一个工序就完成晒成件事啦。 类似啦，系咯，即系总之将所有嘢简化啦，唔复杂噶啦，复杂嘅相反啦，可能。 咁所以而家考下你咯。咁你用翻广东话去演绎，要少过四个字嘅。 睇下先，如果我系689啊，我哋嘅房屋政策好快会实行噶啦，好快实行。 咁唔够一步到位全神，一步到位你一听 就。所以啦，当然啦，所以佢有佢呢、這个。词语喺度嘅呢个实用性咯 ，OK。 但其实系冇讲到点样一步到位法噶嘛？ 冇噶，唔需要解释噶呢样嘢，好快会落成咁，你都唔需要知道点样好快会落成嘅。 系啦系啦，就如果好快落成就可以用一步到位代落去啦。 系 咁，我哋 sell 嘢咧，譬如话即系我哋 sell 我做移民啦，咁 sell 啲永久居留啊 ，sell 啲护照啊，咁都会咁讲咯。我有啲护照咧就要坐几年嘅移民监嘅，系啦。咁呢本护照咧就唔使一步到位嘅，咁啲人就即刻明白哦，即系系咯。 咁我都即刻明咯， 系啦系啦， 清楚。 呢个就一步到位啦。咁跟住有个香港用词啊，一次性香港而家都多人明白，但系唔会攞嚟用一次性。我初第一听咧， 一次性唔系都系白话广东话， 白话梗系即用即弃， 系咪噶？ 梗系啦，即用即弃啊！而家仲用紧即用即弃，你试下同人讲即用即弃，一定大班唔明。用一次性未必全部。 哦，即系譬如，我明理解啦，理解啦，即系譬如一个便当、饭盒、杯面，一次性筷子。 系啦，我哋不嬲用即弃噶嘛。 咁譬如一次性筷子，咁我哋唔会 即用即弃筷子咯。 即系木筷子咪得咯， 木筷子系咁，即系但系都系木，都系冇即用即弃嘅意思入边啊嘛。 啊，一次性都可以 嘅，一次性。我初听嗰个都好得意噶，一次性服务， 做一次咯， 一次性体验， 做一次咯。啊，其实咧，有啲俗语咧都可以讲一啲咧，就系同打有关嘅嘢。我觉得咧，国内咧初接触咧，好多嘢都有个打字嘅。譬如我哋嘅一般接的士啦，咁我而家都已经习惯咗打。打车打啲打车，已经我好多年前都已经用呢个字眼。 你喺香港冇咁用，唔该。 打车打譬如汇钱啦，啊，你香港唔系叫汇钱添， 香港叫 转数、过数、 过数、转账啦。你明文 明文明嘅，你都讲到漏口。 文雅啲嘅讲法系啦，书面语 系啦，就叫打款，打款 系啦。 打款好多嘢都系打噶， 佢哋系基本上用个打做咗好多 wording 啦。譬如我哋用计分咁样，打分 系啊， 帮你打分啦，系啊， 系计分又系打分，好多嘢都系用个打字嘅，所以亦都系呢个就要小心啲。 不饭啊，斟水会唔会用个打字噶？会唔会系即系？ 都系打， 都系打， 系啊， 系咯，打碗饭啊， 系啊，都系打饭。 好，以前睇嗰啲古装片都会嘅，喂，打根酒嚟咁样， 系系系， 都有咁样用。 可能会唔会都系咁多年嘅文化带落嚟咯？ 系，所以一路系用个打字咯。 所以个打字好好用嘅，人哋如果一啲听众翻国内做生意啊、旅行，听到人哋话打饭打咩，千祈唔使惊，唔系话过嚟打你，系啦。 跟住呢个题外话，有一次咧，我嗰阵时未系咁熟悉嗰、那个简体字啦， 系 咁咧喺深圳嘅就好近，都见到咧嗰啲好多人踩单车噶嘛，咁跟住咧，佢哋有个嗰啲周围帮人哋补胎嗰啲咁样嘅咧，就叫做风炮打胎，即系补胎个打胎，补胎用打胎啦。咁个胎字咧喺简体字咧就睇到咧好似胎咁样噶。我一睇望去，我以为咩啊？风炮打胎咁浓，即系以为帮人堕胎嗰啲 系啊？系啊，堕胎都系叫打胎嘛？ 堕胎都系叫打胎， 系叫打胎。 咁一睇到哇，乜嘢啊？黐线噶！风炮打胎咁凶狠，仲要周街都系咁多人落胎。 高科技嚟噶嘛？呢个简体字有一个古仔都几得意噶。我哋当年唔同。同阿 MJ 同埋啲朋友去旅行，好似途中有一个路牌写住个咩狗狗狂欢节啊！我哋有个朋友个欢字睇咗佢个吹字啊嘛， 狗狗狂吹字， 我都谂，跟住仲问我哋，点解狗狗帮你狂吹咧？ 点解狗狂吹？系啊， 系啊， 简体字有时睇唔惯咧，系咩嘅？有譬如最经典系个切字咯，即系言字边个切啊？切定个切啊？ 哦， 系啊。咁咧，譬如好多时有时就眼望埋佢咧，咁啊，人哋嗰啲系切有空调，切有乜乜咧，就眼睇落去就 好似个末字。 系啦，系啦，乜嘢啊？没有空调，冇、 因为佢个言字边咧，你如果就老远望埋咧，你老远离远望埋咧，就好似三点水咁样嘅。 系啦，佢变咗一个一点一撇咁，一点一动咁样嘅嘢咧，你宁愿系望系好似同个末字系差唔多啊。咁究竟佢系有空调定冇空调咧？咁样你就要睇清楚。 有道理，有道理。我冇留意过呢、這个， 我间中都俾佢 fit 到噶。跟住望望啊，没有咁样，因为睇字好快噶嘛。跟住有啲睇下先，而家啲香港都开始多用噶啦。吸力。吉利 啊，吉利 系啦。 啊，吉利，如果用广东话，应该系点样去理解？ 落力啲咯，落力咯。 唔系，有另外仲有一个意思嘅，即系譬如叫你吉利，即系我会即系佢哋 尽力咯， 系啊，唔系，即系我支持你， 系 都有一个咁嘅意思嘅，吉利 即系俾支持， 支持有个支持嘅意思嘅、 ，support 咁样， 系啦系啦， 但系尽力嘅，即系佢完全可以代入去，如果我哋用广东话讲尽力嘅时候，讲吉利都啱噶啦。是不是 可能未必啱喎，以我认知嘅吉利系 落力啲啦，你吸力啲啦，都啱嘅。 即系譬如我可能喺微信摆咗啲嘢，哎呀，嚟紧要参加马拉松啊，跟住啲人有啲人留言就吉利啊咁样，即系通常都系咁样 支持支持支持，即系佢一字两个意思咯，除咗落力个意思咧，就有支持个意思咯。 啱啱啱，我相信系咁样啊。 六八九。嘅对手，我哋一定要吸力吸力吸力吸力 啱支持啊， 系啦，咁啊，跟住睇下先，有个叫做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呢个喺上 呢个应该系依半年先兴 ，no 呢半年开始喺香港兴， 系 啦，香港都开始人咁讲啊，听到喺内地应该系上年系。 系火热嘅， 系 系啦，总之将所有嘢咧都讲三次。 会唔会系一啲又系啲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咧带出嚟嘅？因为而家电视剧、电影始终喺国内都已经发展得非常快咁样，大家都系一路疯传咯。啲 系呢个系一个涟漪效应咯。咁我其实冇睇过嗰啲电视剧噶嘛，咁、但系因为有啲人睇咗啲电视剧，咁跟住咧喺网络上咧就系好容易啫嘛 ，copy and paste 咁样，咁啊喺不断将一个嘢喂，我哋要我哋要投票，我哋做尽公民责任要投票，咁讲一次又唔够噶嘛，咁啊将呢段嘢 copy 三次，我们尽公民责任要投票，我们尽公民责任要投票，我们尽公民责任要投票，重要的事情说三篇咯，咁就系呢个咁嘅用法啦，咁跟住传下传下就系啦，好多时候我见到喺我公司嘅文字嘅讨论上面啦，电邮啊、论坛啊、QQ 啊、WhatsApp 啊、微信啊，全部都会有呢啲咁嘅情况。 如果公司嘅电邮唔系，应该系 email。 O K 嘅电邮都， 电邮都唔会用咯。以前你移民之前，你少接触过来人，你会唔会讲电邮啊？ 讲中文就有噶啦。咁你写中文，我唔会中英夹杂噶嘛。咁你写中文你点啊？ 电子邮件咯。 咁咪即系电邮咯。 咁电子邮件电邮呢，咁你知唔知报表系乜嘢啊？ 报表真系唔知道、 报表咪即系 Excel 咯。 我报表 Excel 啊， 系， 唔系，但我知道点用，即系填啲税务报表啊，填啲资产报表啊。 唔系，国内咧，即系譬如可能有朋友同事同你讲，MJ 啊，可唔可以帮我做埋个报表啊？即系叫你帮佢做埋个 Excel 咯，即系可能有啲数字要汇报啊，上个月嗰个销售数据啊，佢就通常就用 Excel， 我哋话放落个 Excel 度啦，佢哋就会话放落个报表度。咁譬如我哋 PowerPoint 咧。PowerPoint 嘅中文 ，PowerPoint 佢哋都用 PPT 噶嘛 ？PPT 系其中一个，咁其实应该用简报亦都会有，不简报其实即系 PowerPoint 嘅中文咪即系简报咯， 少啲啦，系咪啊？ 都有嘅，通常都系 PPT， 系啊，都系 PPT。 咁啊，考下你 USB 知唔知系咩？即系我哋手指， 好多好多，我 但系一定唔会用手指咯，几回呢支手指咁样唔会咯。 我听过一个叫 U 盘， 系啦， 另一个咧，我真系我嗰阵时第一次听，我听咗好耐，同手指系类似嘅，我听好耐，我完全唔知佢讲乜。拇指碟，拇指碟。 是不是啊？是不是讲的 3.5 寸 floppy 啊？ 拇指碟，好完全我哋手指的意思啊，拇指碟。我听了他很久，我说你讲什么啊？拇指碟，我什么拇指碟？我捞了很久才知原来他问我是有没有手指，因为即讲其他的 topic 的时候，你无端端听到拇指碟。乜嘢冇指甲啊？咁样你真系唔会明噶嘛？ 我记得2010年、2011年嘅时候嗰阵，应该系啱啱流行呢个 USB， 即系我哋所谓俗称手指啦。咁同啲国内同事讲话，有冇？我真系问佢有咩手指啊？真系唔知道点样去。后屘先发现佢哋同我讲话，究竟你呢个叫咩名？佢哋系用 U 盘。 系啦， 我就收尾就知一路都会用 U 盘啦，就一定听得明咯。 U 盘应该系流行啲嘅，每次应该有少人听。 U 盘香港应该唔会有人讲喎。 有时在电脑墙那里会见到有这么写，是的，卖电脑的墙可能都要应付一下内地的买家啦， 都是的。尿袋呢国内应该没有，不会叫尿袋。充电宝， 充电宝，是的，充电宝。 你千祈，所以我们的听众不要回国内的时候，因为个安检呢他一定会叫你有没有充电宝。 充电宝， 你就不要回答人家没有尿袋。 是的，这里跟大家讲一讲，我上个礼拜，上两个礼拜去这个嗰次系去边度？ 福建。 福建再上一次系去 河南咯。 河南咧，一个机场啊，我上次去带去嗰个充电宝咧，即系个尿袋咧，俾人没收咗。咁佢话嗰个尿袋上面冇个容量嘅显示。 系，咁因为惊你可能好似系。12mA 嘅啫，好，我印象中好似系12mA， 希望听众可以纠正翻我啊，因为你一过咗呢个嗰、那个点讲啊，嗰、那个电量咧，佢系即系惊你会有爆炸嘅可能性，所以就会没收你。 吓，但我去啊，即系我几个机场都冇事，就系嗰一次机场有事咯。因为好细个啫嘛，系咯， 冇写咩？你喺边度买噶嗰、那个？ 唔记得啦。咁你呢啲又摆唔到上去嗰、那个寄仓噶嘛？ 充电尿袋唔可以寄仓， 寄仓一定要 hand carry。咁 hand carry 佢又唔俾你带相机，咁其实你冇办法噶咯。 讲起呢个相机，我当年仲弱智啦，喺厦门呢个机场，咁咧佢 佢虽然系写明话锂电池唔可以寄仓，咁、我一般个 notebook 我都系寄仓嘅，咁啊随便订咯，公司嘅咁样所谓啫。咁、咧我就将个锂通常部 notebook 一定系连埋嚿电池噶嘛，一齐寄仓啊。我试过一次喺厦门嘅高崎机场，跟住佢就话先生你有个锂电池喺个袋度，跟住我话系啊，咁我就成个行李箱就寄咗仓噶啦嘛，就唔系就一条友就乜都冇攞噶啦嘛。跟住佢就同我讲话唔得，你个电池一定要自己攞住，咁嗰次我就寄咗枪，就只手攞住个电池，由相机到落机咁样，唔知做乜，成件事好荒谬咯。即系国内同埋坐飞机唔可以打火机咯，一个都不能带。 呢、這个系好似呢、這个不嬲正常噶系嘛？ 香港可以，基本上以我去咁多个国家，净系国内系要没收咗你的打火机、，whatever 你系寄仓又好，或者随身携带都好。 好似去过啲其他国家都试过唔得噶， 系啊，唔系其他国家我就真系好似未试过。 我印象中好似唔止一个国家令我记得有呢样嘢，不过因为我唔食烟，冇咁深刻嘅感觉。 系， 好啊，咦，我哋讲咗呢度差唔多， 太兴奋啦， 讲咗一半多啲啦，咁啊仲有好多嘅名词未讲完，咁啊下一节翻嚟再同大家讲啦。 OK， 下节见。